我们身边有很多普通的共产党员，他们扎根基层，在平凡的岗位上义不容辞。 我希望我能够坚守下去，把这份责任，把这份事业传承下去。 他们勇于担当，危急关头挺身而出，迎难而上。 冬天去的话，天气比较恶劣，-40度左右，所以我们觉得也是习以为常吧。 他们默默奉献，有一份光就发一份热。 工作很累，但是我有我的这个理想，有我的信念。本身我是党员，党员你得有党员的样，就是全权为人服务。 一枚党徽就是一份责任，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新闻天天谈11特别节目，我身边的共产党员，为您讲述我们身边共产党员的故事。 环保金风尚，生活高质量。海淀区苏州桥西社区是北京市垃圾分类的模范社区，居民自觉分类垃圾，智能垃圾桶能刷脸还能刷指纹，在这里垃圾分类井然有序。垃圾分类的环保新风尚在悄然改变这个社区居民的生活，也让小区的环境越来越美。这一切源于7年多前社区居委会书记李春燕的一个决定。垃圾分类的环保新风尚能带来哪些改变？它又是如何引导更多人加入的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对话海淀街道苏州桥西社区居委会书记李春燕。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人物访谈。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是记者陈磊。今天的节目呢，我要先带大家走进北京市海淀区的苏州桥西社区。一走进小区，正对着呀就是小区的花园，七字形的长廊爬满了紫藤，还有爬山虎。小区的大爷大妈们呢，带着孩子在这里玩耍，看起来这个小区跟很多的小区没有什么差别。不过呢，您再往里面走哈，就会发现不一样。这里的花坛都被改造成了小菜园，一垄一垄的有序分开了。虽然面积不大，但是菜品的种类可真不少。小区的郭阿姨啊，就特别喜欢种菜，以前没有地方，自从这个花园改造成了小菜园，郭阿姨重拾起了乐趣。 我那这边种的是叫辣椒、火秋，你 全人都有。 对，那靠边那个秋葵，就这种高的那长的木头匣子，就给我搁墙边一溜西红柿啊、茄子啊一溜啊。 您种这有哪些品种？这是辣椒，我知道。 这是柿子椒，薄皮柿子椒。那一溜是辣椒，那 这是苋菜， 对， 小白苋菜。 这是小油菜，这是葱。 小菜园就成为了老人和孩子的乐园，看着蔬菜一天天的成长，还能收获果实，更是一大乐趣。可能你想不到，这个小菜园的红火源于苏州桥西社区的垃圾分类治理。这里的菜长得好，也跟垃圾回收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个土都是那个厨余垃圾那个土吗？ 对对对对，还家会给我们，他不是拉走了吗？那土再给我们再种花儿。 就是居委会发给大家这个土，这个土种的是不是确实是种的比较好啊？ 挺有劲儿，就让它发酵一点。你再掺点就更好了。家委会领导的这个李春燕领导的好，你得有个带头的呀，是不是？ 那郭阿姨说到的这位书记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对话的嘉宾。李书记你好，咱们社区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垃圾分类工作的？ 垃圾分类工作确实开展了10多年了，但是当时的时候就跟现在很多社区一样，有那么5、6个指导员。然后 那个时候是靠这个社区垃圾指导员来做这个事情。 对，100户配一个，因为我们500户嘛，就是5个指导员，就告诉大家要垃圾分类了，但是大家就把所有东西都混在一起，甭管什么都投到桶里。有投灰桶的，有投绿桶的，有投蓝桶的，原来是3个桶嘛，就都那么投。那样投呢，其实根本就等于没有真正的分类，就是没从源头，从每个人做起，根本没有做到。等于那个工作吧，做的特别不彻底，而且呢，也没有达到真正的让全员重视这个垃圾分类工作。所有居民哈，他知道他也不去做。 居民可能会觉得这个事儿跟我也没有关系，而且我扔去之后还有人来收。 最主要的是你分类了以后，垃圾车运走的时候，它还是混到一起装。 白分了。 对，白分。所以他的意识呢，就是 哦，我分半天白分，我分它干嘛呀？等于是从源头到末端都没有真正形成一系列的垃圾分类的这个渠道，所以它就没法很好的开展。我们在13年的时候就改变了这种方法，是我们海淀区要搞厨余垃圾分类收集的试点，也是我们主动申请，也是区里选的啊。我就觉着呢，这是利国利民又利己的事儿，这是个大事儿。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通过垃圾分类做这个工作做成一个平台，因为呢我们现在比如说物业也好或者是居委会也好，想进到老百姓每个人的家庭去做工作，搞什么活动也好宣传也好，它只是一部分人参与。你比如你对老龄，那就是只有到这岁数了他才会参与，你比如你这青少年，你就是党员，也是我们党员要积极参加，所以他都是部分人群去参加。难得找一个所有的人都参加，不论老小，你等于吃喝拉撒睡你都得用到这个垃圾分类。就这个特点使我想到了什么呢？通过这个垃圾分类这个平台，把社区所有的居民参与社区建设进行调动起来，哎，上到老人下到孩子，到我们的中坚力量，不管是党员还是那个群众楼门长啊，社区代表积极分子，这样呢才能全民参与。只有全民参与了，这个垃圾分类才能做好。从13年我们开始这个厨余垃圾分类收集啊奖励工作试点， 所以13年的时候相当于是双方没有这个意愿， 对 这个事儿咱们就干出来了。 就这样呢，市政管委支持，街道支持，各方面都支持，然后我们共同来做的这个垃圾分类工作。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跟以前的那个方式 很大的差别，是全民参与了，这是重点。首先我们也是宣传啊，让所有的居民参与，但是这次就不一样了，不是说你随便投了，我们是定时定点，而且要分类投。定时定点就是把厨余垃圾投放到绿色的厨余垃圾桶，而且还要定点分早晚，早晨7点到9点，晚上5点到7点，或者是夏天再晚一点，就是分早晚的时间段来投厨余垃圾，其他时间投其他垃圾。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时间的规定？ 是这样，为了垃圾不混装不混运，分完来以后每天早晨由我们管委派的车，专门用厨余垃圾的车每天都运走，也保证了小区蚊蝇的滋生，带汤带水的能运走就运走。夏天相对来讲这厨余垃圾多一点，有西瓜哈、蔬菜什么的，水果。冬天相对少一点，冬天呢2桶足够，夏天可能就得4桶，就多一点。其他垃圾呢是由我们的保洁员每天来清运，这样就分开了。 刚才您说的那个想法很好，就是通过垃圾分类的方式让咱们社区500多户的居民都能够参与到社区的这个活动当中，提高大家整个的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但是每个人可能都知道就这个垃圾分类很重要，但是如果让每个人都形成这个意识其实是挺难的。 对， 怎么能让大家能够统一有这样一个观念，形成这个习惯，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有很多难题吧。 对，有。 开始最难的是什么？ 其实宣传呢只是一方面，让他思想重视，有这个意识了，那么真正的是指导，然后是约束、管理、服务，是这样的。那么怎么办呢？我们等于是动员社区的所有的党员、楼门长来看桶。 听说您天天在那个边看着， 对，得看着， 什么时间跑那儿去看着。 我们做的时候是在11月18号启动的， 2013年 的11月18号，天气特别冷，那没办法啊。我说冬天如果能做成，那么夏天就不用着急了。 冬天做成，夏天就别着急。 你想，冬天冷啊，就是锻炼人意志嘛。冬天的意志咱们都锻炼了，夏天就好过多了，是吧？所以我就觉得冬天做也是好事儿。冷到什么程度？我在外边盯着，冷的过冻的透心凉。当时是6点到9点，当时是3个小时，因为刚启动就得看得早。然后呢，晚上也是时间长，5点到8点，有时候是6点到9点，等于是早晨6点到晚上9点，这么长时间去看着。怎么看呢？挺有意思的，就是首先你要以人为本，得看人，只要从楼里出来的人，你都要看着他手里递了东西没有，递了的什么，是书包还是垃圾。如果递了垃圾就要问他，你递了什么垃圾，你要是递了的其他垃圾你就扔到灰桶里头，如果递了厨余垃圾就告诉他你要分，里边不能有纸屑，不能有什么，然后定点倒到那儿，以后再扔厨余垃圾就要分早晚了，要刷卡，一个人一个人盯，这是盯人。然后盯楼，因为咱不可能大面积的去玩所有的楼吧，就是以楼为单位，楼门长党员们看好自己的楼，是你楼的人出来了你就要跟你楼的人说。然后钉桶，因为我们除了绿桶和灰桶就配备了2个，可是回收呢就随时就捡了，有志愿者也有我们的那保洁员，等于是钉人钉楼钉桶。还有门呢，我们有的楼你看塔楼就一个门， 钉楼、钉门、钉人、钉桶、次钉，还得落实啊，落实到人。 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很多混装的情况多？ 对，有多啊。 那一开始的时候，反应怎么样？就比如说我可能特别忙，我就这个垃圾我就要扔了，完了你还老盯着我。 真有让人吵架的，还真有骂我们指导员的，也有骂我们这个卫生主任的。然后过去做工作也做通了，自觉分类了。因为我们小区相对来讲党员比较多，我们还有一部分在职党员呢，也有五六十，也不少呢。然后还有本身我们是一个企业嘛，企业的后勤单位大家都熟悉，它是必须要做的，你现在不做将来也做。就像咱的自来水，过去只是喝水交钱，现在你交的是喝水和排污的钱。那么垃圾也是一样，消费物质同时你还产生了垃圾，将来你的垃圾也要付费。那么我们现在就在做，既然政府有奖励，就等于我们将来那个消纳费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得了，没有花我们自己的钱。所以你要给他灌输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常态下去要进行的事情，而不是能给这意见我付出什么都要给我回报，不要这么想。 有一定的物质的奖励吗？ 对，每天如果说厨余垃圾啊，按时定时定点的投放一公斤以上，我们会给记一分，兑换五毛钱，一分五毛钱。然后我们呢也会有年底的那个一些奖励，比如说用厨余垃圾的这个钱吧，来给大家买一些洗衣粉呐、啊、皮手套啊，这些东西都可以用这个费用。而且我们指导员也就变成了两个人，原来是五个嘛，这两个人呢是一年365天不间断的指导大家。即使这么做也会有人忘了呀，或者是没做到位啊，他们来再从里边再挑一下，但是大原则的不会有，就不会说有一种那个就是诚心扔的或者什么的不分类了。 咱们指导员就是在垃圾分类的那个口那个地方。 对，我们垃圾分类专门有一个那个收集点，在那地方他们负责刷卡然后指导，如果说垃圾没分到位呢，他们再负责挑拣。 其实垃圾分类当中我们现在最难的就是干湿分开。 对， 所以厨余的垃圾分类是你们那会儿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 就是当时做垃圾分类的时候发了灰桶和绿桶，本身就是为了让它干湿分开，同时也发的那个可降解的垃圾袋。我们小区呢比如说怕下水堵，我还发过钱儿，就是一尖一个那个洗菜的时候那个钱儿能过滤蔬菜的钱儿，还发过下水那个铁篦子能漏那些蔬菜。 好细致。 对，你能想到的东西都要惠及于民嘛，是这样。然后在分类的时候呢，大家也会盲从，不知道一开始咱们的经费是慢慢慢慢的完善和补充的。一开始我们没有那个钱，我们是自己找的板子，然后买的涂料往上写，告诉大家厨余垃圾都包括什么啊。其中呢，坚硬的果壳、老玉米棒，就是不容易碎的东西就不要放。我们挨着牌的去宣传，我就跟着我们这个社区的楼门长说，我说你看啊，政府投这个上千万的资金来做这个垃圾分类这个机器，把它搅碎了无害化处理，那么这个机器如果一旦毁了得花多少钱呀？这些钱也是咱们百姓的钱，用到该用的地方多好，干嘛非要把机器毁坏了呢？所以我们分类不光是为了分类而分类，而是要想到你分类的标准，标准要合格。垃圾分类是一个百年的工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它是一种习惯的养成，老百姓重视了，各级组织都重视了，来约束指导大家，把习惯养成，习惯养成了就成了你这个性格了，性格就成了你的品质了，你自然就上升了，就行动就约束到那儿了，你就因为你是养成习惯了嘛。但是这个习惯真是靠思想意识，一定要重视，慢慢的养成。 那13年就你们这样四丁开始了，然后又有这个宣传，又有服务，又有指导，还要求这个管理，花了多长时间？就是咱们社区的这个 真正能做到哈？ 对， 其实人的这个习惯就是半年。我是从那个11月18号到第二年的2月18号完事儿，3月份是不是政府就有奖励了吗？政府的奖励一到位，而且那个垃圾运出去全部都是按厨余垃圾运出去的，也没有合到一起，做事到位，奖励到位，同时管理又跟到位，然后后3个月就暖和了，我们就开始严丁死守，加大宣传，等于我这半年重点工作就没有变，就是做垃圾分类，就是让大家要重视。大部分人的习惯已经养成了。最开始的一个月，我是从早晨到晚上，只要是没有工作没有会我都会在。说实话当时因为特别冷，那么冷的情况下我不可能让我的那个这聚会的成员让人家全都去受冻，所以我就是穿着羽绒背心，我还穿着羽绒服，那都冻透了，都发烧。 那个是露天的嘛？ 对，因为他在外头嘛，在外头你得转，你得看呐。要是这一天没啥事儿的话，我基本上从早晨一直到晚上，我都在外头。 您那个动力是什么呀？要坚持那么长的时间，我觉得可能一般人有可能坚持不下来。 我觉着是这样，如果你想做一件事情哈，要想把它做成，靠的就是坚持，就是说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坚持做多少年，那你一定会成功，会有经验。把一个复杂的事儿，如果你坚持了，那它就变成简单了。为什么？因为它已经成习惯了。所以只要坚持。而且还有一个，我就觉着，虽然说垃圾分类算老大难吧，是个挺难做的事儿哈。什么叫老大难？用我们老百姓说的话，就是老大难，老大难，老大重视就不难。那么我觉着呢，我在这个社区，你看我又管，我是党委书记，又是居委会主任，同时我又负责物业工作。那么在这个社区，那可能我在这个社区，这个大家庭，我就是老大。那么你就要重视，你重视了就不难。对吧，你重视了，你把大家动员起来，而且你还要带头付出。说实话啊，心里是这样的，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你只要带头了，人家一定会积极努力的支持配合。 你有想过多长时间我们这个社区能够达到我想要的那个效果？你给自己定了一个时间目标没有？ 如果说咱们抓得紧一点哈，暂时会有很好的效果，但是你要想把它长期的做下去，你就要不断的强调去宣传去努力。我觉得垃圾分类呢是一个百年的工程，还有一个就是在做任何工作的时候都要把它联合起来。比如说我们春节就是社区春晚，三十晚上的十点到十二点在小区花园里搞，你想那么冷，我们500户的居民，有300多户居民，将近500人参加，那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奖励是什么呢？做厨余垃圾跟社会的公司联合，人家给提供的，比如说用那厨余垃圾的土种的蔬菜，种的草莓，然后环保的东西，大家特别高兴。而且我们周边的单位像农行农商行给我们提供的压岁钱，就让大家充分体会到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大家来共同做这个工作。也就是说你把社区的所有的工作都要穿插这个垃圾分类，比如暑期我们搞的就是青少年图书换购绿植，不看的书捐给我们，我们来给他送绿植，就这样去做。 感受到我做这个事情它是有一个反馈的。 对，就是你做所有的事情都要围着这个中心去做，包括我们已经开始做了，这应该是第三个年头了。厨余垃圾无害化处理的土做花肥，提供给我们小区所有的居民，谁家需要谁家就把这花土拿走去种花，种在家里，绿化美化了吧。然后这个土还用来干嘛呢？让我们的居民募集吃油的那个油桶、塑料桶、塑料瓶儿，做成花盆，那个土做花土花肥，种的穿心莲、救心草，我们还种了很多蔬菜。我们种蔬菜是用社区闲置的地和也是大家捐的油漆桶，我们去年种的秋葵、茄子、黄瓜、辣椒，我们今年种的多了，就是因为小区呢有一定的局限，采光啊、水啊等等这些，那么我们在试看桥西到底适合种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大家全民都来种，把它变成城市农耕。我发现了一个就是辽宁的一个农村，用他的院里头空白的地方种的辣椒，进口辣椒，带领大家致富。那我觉得桥西是个社区也可以做呀，我们可以选一种农作物来种，做文化嘛，都可以种什么样的植物，既能美化还能实用，还能给大家带来效益。我就说我是苏州桥西嘛，既然给我起了这个名儿，这个叫苏州，那么我一定要把小区弄成苏州园林式的小区。 院子里今年种了好多种的蔬菜，长得还挺好的。 对，但是毕竟我们是城市的居民，一个是土地有限，还有一个是不会耕种。首先它可以给大家科普，大家都不知道种菜种粮食的辛苦，就去浪费粮食，浪费粮食就会变成什么呢？垃圾。那么我们从源头告诉大家要节省，不能浪费，包括蔬菜。种起来容易吗？根本不容易。你看我们种那萝卜开花了，为什么？不是这会儿种，结果我们有农村到我们小区里买房子的人，人说了，萝卜是在暑期暑伏的最后一个伏才种萝卜呢。你看普及知识了吧，而且也知道农民的辛苦，所以要节省，不能浪费。我就觉得所有的工作都能和垃圾分类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再一步做的呢，就是搞社区生活共享。怎么个共享呢？现在家庭都富裕了，大部分的家庭不论什么东西都会富裕，你说扔了吧可惜，不扔吧就占地儿。那么怎么办呢？我们会把小区的公共空间腾出来给大家做共享，让大家募集什么呢？你家的草就是我家的宝。我们目前所立的项目有电动工具，你比如说啊，您家有个电锤你想用哈，你一年你也不打一回吧空调眼儿，可是你打的时候你说你买一个，你要不买你得外边找200块钱，那我们小区有人家有，那么把它共享出来大家可以用，然后我们定相应的自律的制度，然后怎么用，然后什么桌椅板凳，我们的户型比较小， 如果您家要是来人了，你说那天我问社区代表，我说你们谁家有超过四把椅子的或者六把椅子，六把以后就没有了，可是一来人没地儿坐怎么办？我们的桌椅共享，你可以到这儿来借。如果说是自然损坏，组织来补。如果说是有意损坏，对不起，您照价赔偿。然后比如说针线，像帽子、围巾、腰带，还有那个残疾人用的东西，尤其是趋于老龄化了，什么轮椅啊、拐呀、啊，都可以在共享的位置让大家来用，用完了再拿回去。 物品共享，而且是变废为宝。可能有的家庭如果不用了， 就扔了， 扔掉了。 对，我们在做这个，我们现在正在设计工具柜、宣传栏，还有我们的制度。 所以咱们这个观念不仅仅是垃圾分类这一项，而是我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 对，就是垃圾减量。 这个也是您慢慢的衍生出来的一些理念吗？ 对，我吧，最开始做垃圾分类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深度和广度。那么通过什么呢？一个是自费吧，带着居委会的还有相关人员哈，咱们整个北京市的，我听说的啊，其他好的地方，完了去参观，还上上海。我也去参观了，就是去了很多地方，人家做的确实有的地方做的挺好的，那么我就可以把他的经验带回来，看看适合不适合我们小区做。 可能每个小区的情况还不太一样。 对，而且环境也不一样。你比如上海，上海本身就是个花园城市，因为它暖和吧， 南方嘛。 那么我们小区呢冷，所以为什么我选择种救心草，没有选择穿心莲？就是要做适合自己的事儿。我觉着通过这个垃圾分类，我要把桥西做成什么呢？绿色生态。你看小区绿化有了，为什么要生态呢？我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我现在在浇这个立体绿化的这个花，我是拿那个水舀子去这么一舀一舀的去浇，或者拿那管子去滋，拿管子滋浪费，拿水舀去浇麻烦。那要做什么？做滴灌，就是要用小的太阳能极板做一个电动，用动力的小管抽上来直接浇给它。我还可以每个瓶里头插一个小小的矿泉水瓶，把矿泉水瓶浇满，让它慢慢的渗。这都是科学的方法。生态绿色绿化呢，我现在是在做楼院，那么我下一步阳台，再下一步居民家里，再下一步要做到楼顶。绿化就是四步走，共享也是。我们的共享我现在选择了八到十种，那么还可以继续往下做，只要老百姓有需求我们就可以做，对吧？ 对， 我两个塔楼14层就28层，我可以在28层的这个每一层做不同的共享，我等于把文化注入进去了，我把科技也注入进去。科技手段是什么呢？我们的地下室现在空着，我要把地下室做成，也跟垃圾分类有关系，跟减少量有关系，把它做成万户仓的这种形式。 什么叫万户仓？ 你看我们现在小区的居民的这个户型啊，房子的户型都非常小，您家一定有很多东西，比如说啊，夏天了，冬天的鞋没有地儿放，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地下室空出来也是空，租给别人还不好管理，还不如我们自己管理。干什么呢？把它变成每一间的小仓库，放你家闲置的冬天的东西，夏天不用了，每间让它都有份，大家共同来参与。你有钱你出钱，你有力你出力，我们准备自己装修把它弄好，然后要加探头，加烟感系统，还要加安检系统，安全都要做到。等于你又减少了你的物品扔变成垃圾了，又会减少这个量，同时呢也让他的家里的地方大腾出来，全部都要用科技手段，都是那种扫码型的，就是一扫我就可以存。 忽然就能够明白垃圾分类它只是表面的一个工作， 对对， 实际上后续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可以做，而且这些工作都是能够美化我们的生活的， 对， 能够给这个社会减少垃圾， 对，就提升你的生活品质了，还而且让生活更加有情趣，把垃圾分类变成了一种生活不断的提升的方式。其实真正的垃圾分类是为人类奠定一个良好的生活基础，给你这个环境整体提升，你的生活品质都会提升。而且我们还要做什么呢？我已经参观了啊，人大附小所有的喝的那酸奶瓶搅了以后染成蓝色，做了一个青花瓷的那么一个平台楼阁，特别漂亮，那不就变废为宝了，变成装饰品了。我特意带着我们的居委会去参观的，然后把它拍照下来，也准备带着居民来做这个。只要能把它利用起来，就把垃圾减量，这样呢才是就是真正最后到什么了，几乎就没有垃圾了。 所以这个是您觉得一个最理想的状态。 对， 而且你一直在探索就是怎么样去达到这样一个状态。 对，我一直在想争取能做到垃圾不落地。 这个工作给您自己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可能您一开始做垃圾分类工作的时候并没有现在这样的一个，不是 对对对对，我当时啊 就是只想做垃圾分类，还有一个呢是有奖励呢， 能 给老百姓，哎，对，有点利益。那从小的来讲呢，因为我们小区相对小一点，那么它可能比别的社区大社区好做一点。那么我们的90%-80%可能就比别人的户数少，但是呢内容并不少啊，就说你也得家家户户去做工作。通过做这个垃圾分类呢，我能从中得到好多启示。通过垃圾分类呢，老百姓认可我们，觉得我们做的是实实在在的事儿，而不是虚的，他就支持了。一做完垃圾分类，再一种花种草，环境美化了，老百姓就更认可你了。你种完了花种完草，我觉得种花种草呢现在又讲究这个健康的生活理念，那么怎么办？我们又种点菜，哎，老百姓能吃上自己种的菜了，他有劳动果实的这种成就感，哎，又不一样，又提升了。然后我们现在目前做这共享呢，哎呦，所有的老百姓都支持。还有我要做的这个万户仓啊，也是一说都支持，都觉得特别好。我觉得还是通过垃圾分类这个平台， 我就把垃圾分类做好了，然后让市政的这个运走了，我可能做到这里就停止了。当时应该有很多社区都是试点嘛，就是为什么您和您的这个居委会会有这么多源源不断的这种想法，可能就是这么顺畅的做下来。 哦，不是这样的，我既然要做垃圾分类，我就要把它做得越来越好。就是只要是跟垃圾分类有关系的报道、新闻、电视、文章，我都会看，也会影响到我身边，包括我的家人、我的儿子，他都知道我特别关注嘛，做这都会发给我，所以我在不断的学习。 就是这个落地，我觉得您这个真的是特别细致，尽管说起来好像就这么说完了， 哦， 但实际上您肯定是 这事儿。 对，您说就是各个人都给你发这个信息，都琢磨这事儿。 对， 那您是这个，比如说吃饭睡觉也都会琢磨这个 啊？对，有时候我会突发奇想。就是睡着睡觉呢，突然想起来，哎，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做？比如说举个例子吧，我去理发馆去理发，去洗发哈，美发。我看到美发的那地方用的小轮胎上面放着那个花儿，干花啊，我就突发奇想，哎，我们能不能用这个废旧的东西种花啊？你看，就是这么来的。有的时候就是睡着睡着觉就突发奇想，然后就哦，原来这样。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说。就是文化怎么注入这垃圾分类，不能光做垃圾分类，还有文化的事儿，就是把小区居民用的废旧的东西，比如说啊，我婆婆家有一个那个衣架，您要看到您一定觉得特别亲切，它应该是60年代以前的衣架了，但是它很完好，我就给它拿来了，是铁丝窝的，里面还窝的喜字，还窝两个鸟， 嗯， 就特别细，扔了也是扔了，是垃圾废铁卖了。可是我要摆在社区恰当的位置，既是风景，我还能种花种草，然后他又把以前的文化展示出来了。要把垃圾分类做成这样，就看到了，就随时随地的去想，怎么能用到我们的垃圾分类上。还有你要加入科技的东西，刷脸、人脸识别还有指纹积分， 而且像这种的话就是大家会很有兴趣去参与， 哎，对，还要提高兴趣。我们后续的是什么呢？后续的是做，既然能做到手机上，能做到系统上，我们后续的要做一些虚拟的游戏奖励都可以。我们曾经做过先进党员，我没有发奖状，我给手机上做了一个奖状，就是电子奖状发到手机上，大家也特别高兴，举着自己的手机让大家看，哎，也非常好，他还可以发到他的家人。真的，我就觉得既然有现在这些高科技手段，那么你就应该融入到这里面，它可以提高你的工作效率，最终要创造和谐宜居智慧型的社区。 所以你理想当中的垃圾分类最后就是垃圾不落地这样一个状态。 对， 是，而且您觉得这个是可以达到的。 我想说啊，其实最难的就是最简单的，为什么？因为你特别重视最难的事儿，你就会想方设法把它做好，那这就变成简单了。我记着我小的时候，其实就是垃圾不落地。小的时候我们的垃圾是干什么呀？是一个人推着一个车，拿那铃铛摇，一摇铃铛，晚上五点，每天五点，有一个人专门来收垃圾，我们就自己提着垃圾桶，自己家每家一个铁桶，就倒到那个车里头。那会儿也没有那么多垃圾。我记着我们垃圾最多的是什么呀？就是炉灰渣，然后冬天有一点大白菜帮子，夏天的菜叶儿基本上都没有扔的，就特别少。所以那个就一桶，一天啊，最多也就一个小铁桶就到了。既然那会儿能做到，我们怎么现在做不到呢？我们现在的生活意识节奏都比以前发展了，所以只要你重视，一定会能做到。 从2013年到现在，咱们这个垃圾的量有所减少吗？ 当然减少了。第一是厨余垃圾在不断的增加，第二是其他垃圾在不断的减少，那是肯定的。以前我们从早到晚就在运，关键还有味儿啊。 我们居民是这样，冬天用大白菜，秋天用玉米皮，夏天春天用菠萝皮垫底儿，垫到垃圾桶的底儿，它不会反味儿，而且还可以吸那些湿，就吸那个水，他们就自己想办法哎，减少这个味儿。 您看做这个工作事无巨细这么多年，就是您也一直在想尽各种办法能向前奔跑，想着怎么样把它循环起来，这么多年了有没有疲倦的时候？还是说您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就是我认准这个事儿，我就要做下去，我就一定要做好，我不会觉得疲倦？ 对，我是觉着是这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可能我说这有点那太官话或者大话了，但不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觉着，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哈，应该为这世界留点什么，做点什么。即使不是那个非常伟大辉煌的名字吧，我在这个小区已经25年了， 负责这个工作， 对，25年了，一个人的青春都奉献在这儿了。我这儿的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好了，越来越幸福，他们幸福了，他们开心快乐了，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开心快乐。 嗯，所以这个社区对您来说，您刚说这就跟管个， 这是我的 家。对，我认为这是我的家，我就是这个地方的家长，老百姓 的责任会很重。 对，我认为老百姓的吃喝拉撒睡都跟我有关系。谁家要是不好了，我觉得不舒服，我觉得都有我的责任。所以我能为他们做什么就为他们做什么。再翻回来说，可能也有一些人不理解，那么我想跟您说一句话，就是路边的花，你看它只要到季节它就绽放，需要别人看吗？需要别人认可吗？不需要。所以我认为我做事情也不需要，即使他一时不理解，他以后也会理解，就是对我有意见他去说也好，等到选举的时候大家还是投你，我全票。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如果你家里头有私事儿或者有公事儿，你尽管找他，他去办事儿、办实事儿，他没有私心，他已经有形成这种想法了。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最大的认可、最大的褒奖。我觉得金杯、银杯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 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就这个可能是最大的幸福。其实， 对，你看我们小区那个紫藤哈，是我冒雨和另外一名老党员，还有一个我们居委会的女的委员，我们三个人从别处挖来的，20年前挖的。挖的时候居民都说，挖它干嘛呀？什么时候能长起来呀？因为挖的时候就剩一杆杆了嘛，不粗，挖来两三颗，结果现在种成什么了？整个成茂密的这个紫藤了。然后我怕紫藤长不活，我还从外边捡点那个爬墙虎，现在都这么粗了，比那我的拳头都粗。你像20年了，大家那个休闲乘凉都在那底下，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故事。现在我们这老党员已经过世了，所以我就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每当我看到这个紫藤的时候，你不知道我心里就是总是美滋滋的。大家都在底下乘凉，这是什么？这就是我的功劳啊，就是特别自豪。 就还挺幸福的，每天进来能看到， 对， 然后下班回去出来的时候也能看到。 像我们这种这个紫藤，您还真是上好多地方去还真没有，因为它是靠年头养出来的，它一年两年它爬不起来，真是得一二十年。 时间是最珍贵的， 对， 它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可能有时候也会累哈，也会苦，但是心里是幸福的，就不会觉得苦了。 对，其实没有什么苦，累一点苦一点。我家儿子说的好，说妈，你看你又管社区，然后又管物业，然后我还是人大代表，你等于干了三项活。那你干三项活50年，实际上你的生命在延长了，等于是150年了，对吧？说你就是够本了，是跟我这么说。你要这么想，你不要想那个你那个活多大岁数啊，但是你的宽度，你完全是三个人的生命啊，你应该很高兴很欣慰的。还有我一想，可不是这样吗？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你做任何事情，其实他一定会遇到困难，只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才会培养你的能力呀、水平啊等等啊。就是说以这个垃圾分类斗，其乐无穷啊，就是你把它做成一种事业，他会很开心的。我不觉着我现在做的这个这么累，这么多苦，我认为是甜。你要从苦里能找到甜，老百姓得到了实惠，那个社区整个都是蒸蒸日上，共建共享，完了我家的共荣，大家所有人都伸一把手，整个社区会越来越红红火火。我就觉着100%做不到，也要做到99%，没有这个最好，只有更好。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天天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